都30多年啊嘛，揾咗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是台即是新北市的即是名产。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第二節嗱，林鄭月娥除咗即系喺譬如喺商台嗰個節目裏邊咧，我哋睇到啲片段啦嚇。 事實上，可能仲緊密咗啲，因為有啲同仇敵忾嘅團結啊嘛嚇，即系個太太或者個媽俾人咁樣即系蝦法咧。即係佢哋係更加維護我啦嚇。 除咗話同仇敵忾，講佢一家人同仇敵忾，同仇敵忾對象係咩人先？係你嘅敵人啊嘛。咁你而家當美國係你敵人啊嘛，因為美國制裁你啊嘛，係咪？一個芝麻綠豆嘅地方官，挑你出嚟係嘛？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都有官員俾人制裁啦，因為你係咪？所以老實講，即係嗰啲被制裁的中方官員係嘛？佢應該好痛恨林鄭月娥先至啱，係嘛？甚至有機會咧就要報仇，我認為啊，係嘛？所以咧，呢啲所謂被制裁的中方官員係嘛？喺你落咗台之後係嘛？將來有機會收拾你，一啲都唔出奇。你太唔了解共產黨係嘛？即係林鄭月娥喺呢一個即係。嗰、那個節目裏邊咧，佢有提到一樣嘢嘅，就話咧，佢當初即係接受委任嘅時候咧，就好坦白咁樣就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表明咩咧？就話自己咧就係從政府制度培訓出嚟嘅啊，咁啊行政經驗就好豐富，但係政治意識、國家安全嘅意識同埋地緣政治大局觀。就真係欠一大截啊！嗱，呢種講法咧，我又想即係分析一下。嗱，你接受委任去見呢個習近平嘅時候，其實佢應該係就係見呢個李克強嘅，因為李克強係頒呢個即係委任狀俾佢嘅，政治任命係由國務院總理頒發嘅。咁唔理啦，咁你都會見下習近平，然後聽習近平訓悔一番。咁你就向習近平表明咧，嗱，我咧行政經驗好豐富嘅，我係呢個政府制度培訓出嚟。咩政府制度啊？係殖民地政府制度啊嘛，係咪啊？即係換言之，你連國家意識都冇嘅，其實係唔係淨係國安意識冇，唔係淨係政治意識、國安意識或者地緣政治嘅大局。你咩地緣政治係乜都唔知？咩叫地緣政治大局咧？你作為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在共產黨治下的這個特區的行政長官，你需要有什麼地緣政治大局呢？請問都不到你話事的嘛，國防外交是中央政府的嘛，屌你真是語無倫次，是吧？你說這些說話給即是中方那些官員聽到，真的覺得你很白痴的，是吧？好了，你很坦白說我政治意識啊、國安意識啊和地緣政治呢啲咁嘅所謂大局咧，我都欠一大截嘅。咩叫欠一大截啫？你完全係蒙昧無知嗱，所以真係唔識中文咁啊！唔係欠一大截，咩叫欠一大截啊？政治意識、國安意識、地緣政治大局，欠咗一大截。你欠咩大截？你噏乜春啫？係咪？你係蒙昧無知係咪？咁但係你政治意識或者國安意識，你點可以蒙昧無知咧？即係係咪？ 你一定要知噶嘛，你要知道共產黨係乜嘢先得噶，唔係淨係識擦鞋噶，唔係淨係識話啊！我見到呢個習近平咧就含春噶啦，係嘛？如沐春風啊，即係等於含春，係嘛？但係你話政府制度培訓出嚟，呢個政府制度就是港英政府嘅制度培訓你出嚟嘅，大佬，你係港英時代嘅政務主任，係嘛 ？AO。咁所以咧就即係做咗五年之後啦，咁啊對呢啲咁嘅事情咧，即係啊國安意識啊、政治意識啊、地緣政治咧，咁咧就即係多少就多咗或多或少有啲體會，咁啊處理不當咧，香港就可以成為國家安全嘅缺口啦。咁講咩咧？係咪講你處理不當咧？講你自己處理不當，係咪？即係我覺得咧，嗱佢講咗啲嘢，咁好啦，而家報紙咧就唔會批評佢嘅啊。咁我哋呢啲節目咧，就可以尋章摘句、咬文嚼字去嚼佢，係咪？因為佢而家個任期仲未完噶嘛，佢呢幾日都日日行出嚟發癲噶嘛，係咪？咁除咗講佢敵蓋同仇、同仇敵蓋一家人之外，佢又講咗一句叫做咩咧？即係要叫嗰啲官員咧嚇，一定要有啲鬥爭嘅意識。嗰段説話咧。即係商台嗰段説話咧，大概就講咩咧？就話咧，下屆嘅政府官員咧，寄予下屆嘅政府官員啊，必須要有大局觀啊、國家觀念、國安意識，最重要嘅就係有不畏鬥爭嘅精神。你老母個化為三代厲鬼，吳家產香港啲咁嘅官員，呢啲咁嘅所謂技術官僚。點解要有不畏鬥爭嘅精神咧？呢個係共產黨講噶嘛？共產黨由毛澤東開始，係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屌你老味，係嘛？一定要搞呢個階級鬥爭，係咁解。佢講嗰個鬥爭係階級鬥爭。後來鬥爭咧就變咗係中共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術語，係咪？喺我哋寫評論嘅人咧就話佢哋成日搞政治鬥爭。OK。而政治鬥爭的對象，喂，除了所謂不同派系在某一些階段裏面有些不同派系意見不相同的時候，當權派要鬥爭這些人，鄧小平被鬥過，劉少奇被鬥過，彭真被鬥過，是不是？在反右期間就鬥啲知識分子，這是政治鬥爭。但是毛澤東或者共產黨所講的舉起個大旗就叫無產階級。同呢一個資產階級嘅鬥爭，係咪？所以要有無產階級專政，係咪？要將啲資產階級全部消滅曬佢。嗱，呢個係成個即係共產黨嗰個所謂即係極權政治嘅主要嘅精神啊嘛。咁好啦，到咗鄧小平時代就話成日講階級鬥爭唔掂嘅，係咪？所以咧就要搞市場經濟，係咪？但係始終都係嗰四個字叫寧左勿右。零左勿右，左就要搞鬥爭，係咪？喂，香港講明係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嘅，搞咩鬥爭啊？你咩叫不畏鬥爭啊？就係因為你俾共產黨入咗判決，而家你潛移默化，開口埋口就講鬥爭，但係你都就嚟收工啦，撲你個街，係嘛？咁佢嗰個意思係咩咧？就話哦，我唔係一個善於鬥爭或者樂於鬥爭嘅人。喂，你而家就嚟任期屆滿，你要寄予下屆嘅政府不畏鬥爭喎，唔使驚鬥爭喎。你喂，屌你教李家超洞房，佢差佬嚟啊，大佬，佢攞槍噶，冚家產佢唔知砌過幾多人生豬肉啦，係嘛？製造過幾多冤獄啦？呢個契弟係嘛？要你教佢洞房，屌你要你個賊婆教下李家超洞房，冚家佢老婆十四歲生仔啦已經。屌你！呢条友系即系已经系十一哥嚟噶啦，又系系嘛？唔系噶，佢到而家都未回应噶，系嘛？咁而家啲人话佢太太，佢计下条数，佢仔几多岁？佢太太系十四岁生仔啊嘛。咁如果佢太太十四岁生仔，咁啊两个可能性啫。咁啊，如果佢唔回应，就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即系如果唔系咁讲啊，即系。第一就是他真的衰十一的，是吧？第二就是 咁個仔除非唔係佢噶啦，我唔關佢事咯。你又嚟人，但係佢到而家都冇回應嘅喎，咁奇怪嘅喎，係嘛？咁但係呢啲冇乜所謂啦，呢啲即係有冇呢啲咁嘅醜聞又好，乜都好，咁佢都係繼續即係啊，即係做共產黨嘅奴才嚟鎮壓香港人㗎啦，啱唔啱啊？咁我哋大家都會記住佢嘅，係咪？講翻林鄭月娥，喂，寄語下屆政府官員要不畏鬥爭，咁你點鬥咧？請問用咩嚟鬥咧？同邊個鬥咧？而家唔係已經撥亂反正係嘛？而家唔係應該愛國者治港？而家唔係應該天下太平嘅咩？要拉嘅人都拉曬啦，要捉佢坐監嘅人捉曬啦。而家你跟住來就係赤色恐怖，利用國安法係嘛？嚟恐嚇香港人不可亂説亂動係嘛？要拉嗰啲都拉曬咁滯啦，仲有咩人未拉啊？係嘛？未拉嗰啲都唔係香港啦，啊未拉你啊癲狗咁，我都唔係香港係嘛？好多人都唔係香港咁，你嗰啲係嘛？又冇引渡條例係嘛？我哋又冇案在身，你拉咩啊？拉乜春啊喺度係嘛？咪恐嚇香港人咯，而家好簡單啫嘛。有個國安法就恐嚇香港人，有個嘅咩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消滅曬所有啲反對派係嘛？呢啲咁嘅泛民，而家嗰啲即係35+嗰啲，而家我嘅估計就全部都會認罪噶啦，顛覆國家政權係嘛？因為認罪就會輕判，跟住大家有啲即係已經喂拋都拋三年啦，可能咁都啊都一定罪就放得噶啦，係嘛？咁所以一定認罪喎，我估公民黨嗰幾個一定認罪，民主黨嗰幾個一定認罪，係嘛？有可能唔認罪嘅就何桂南嗰啲，係嘛？咁啊坐多幾年就咁多嘢啦。咁你要做烈士，要去即係咁，我哋係非常之敬佩呢種精神嘅，係嘛？咁但係其他人就一定認罪噶啦，咁所以而家落嚟就係赤色恐怖啫嘛，你仲搞咩鬥爭咧？請問，咁佢意思就話，如果別人嚟搞香港，惡意批評、污蔑香港，甚至利用香港污蔑國家，特區政府官員就一定要勇於鬥爭。咁我以為佢勇於鬥爭就係屌你捉啲美國佬嚟鬥，捉啲英國佬嚟鬥，係嘛？捉啲嗰啲説三道四啲外國人嚟鬥，喂！外交部最高姿態都是強烈譴責、堅決反對，係嘛？就不容外人嚇，即係干預中國內政係咁嘅啫。你鬥乜撚嘢爭啊？而家係咪揾人真係殺咗拜登咧？你有冇本事啊？即係白痴嚟嘅啫，要好有型講呢啲説話，要勇於鬥爭喎，叫特區官員啊！冇人陪你癲嘅大佬，你都就死啦！私居如戲嗱，如果按照你嗰種講法嘅邏輯，林鄭月娥私居如戲，都說堅持鬥爭到底，香港人一息尚存，當然要報不共戴天之仇。用你個邏輯。你而家私居如戲，私居如戲唔識解啊！查字典啦，係咪？即係屌你苟延殘喘，係咪？得個一兩啖氣喺度扯緊蝦嘅時候，你都話要堅持鬥爭到底。咁我哋香港人一息尚存，咁啊係咪都要報呢個不共戴天之仇咧？請問阿林太，你千祈唔好死。唔好咁快死 ，OK？ 唔系我哋就报唔到呢个不共戴天之仇。休息一阵。